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一个小周末啊，周三被称为小周末。 小周末， 对，因为各位如果要是现在度过了周三的话，就可以冲刺啊，加油，把周四周五一度过，又可以过到、 那话怎么说呢？只要你胆大，天天是周末，打押韵那个。 那是假期的这个梗。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晚上的同样的时间啊，用音乐的方式来陪伴着各位。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办法 FM98.2AM927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视频的方式刚刚我们的屏幕上方也有显示。第一个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可以直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啦。 没错。 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瑶瑶，欢迎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哇、 哦。对，可以多说两句。 大家好，你是？ 大家好，我是姚一凡，然后在云南艺术学院上学啊，今年大三。 哦，现在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哎。 啊，对， 笑起来甜甜的一凡。嗯， 笑起来甜甜的一凡，怎么感觉在说另外一个人？啊啊， 重名巧了哦，所以叫一凡，长得都很好看是吗？ 没有没有。 今天啊，我们的一凡、啊、算了，我还是叫瑶瑶吧。今天呢，我们的瑶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样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故事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嗯，当然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啊，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我们闲话少叙啊，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 C 位主打歌呢，由瑶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原唱来自于孙燕姿，《当冬夜渐暖》。哇、wow。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瑶瑶，当冬夜渐暖。 嗯， 非常温柔的女生哦。 没错，我觉得就跟她的长相长相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一样，就是特别、 这个、不应该是我才打磕巴吗？ 没有，我就觉得真的好甜而且好暖的这种感觉，这样的女生，所以我觉得很舒服就跟她在一起。 嗯哼， 嗯， 不仅长相甜美，声音也很甜美啊。 没错，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嘉宾瑶瑶姚一凡同学。 嗯 ，Hello， 始终是带着那种甜甜的笑，就是小月牙一般的眼睛啊，笑起来特别好看。 对，没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唱完了，也是有好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的瑶瑶。 哎， 要不你先来问第一个。 好，一凡在 挖坑环节。 OK， 一凡先问个简单的啊。一凡刚刚说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然后那你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戏剧学。 戏剧学， 对， 戏剧表演还是 特别理论化的，还是 就是我们戏剧学是分两个方向，一个戏剧史论，一个戏剧教育。 我的妈！ 然后我学的是戏剧教育方向的。 哦，戏剧教育方向是不是偏重理论？还是那种就是日常， 就是像表演啊，然后编剧，然后导演那些我们都会有学到。 哦，表导。表导专业， 表导专业， 我记得好像之前他们有说过表导专业哈， 嗯， 好像就是比较全面一些了。 对对对， 嗯，那你就是表演和唱歌更喜欢哪个？ 我都喜欢， 都喜欢， 都很喜欢， 都喜欢。因为就是好像如果要是就是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比较全面，是不是也要经过一段艺考的经历？ 对对对， 艺考当时有怎样的一个回忆啊？ 当时就是我考的就是比较多，像播音啊，然后空乘啊，然后这些我都有考过。 嗯， 然后 都去尝试了。 都去尝试了。 嗯， 最后还是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就报了这个专业。 哦，比较喜欢表演。 对 对, 对， 表演应该是比较综合的吧，就是不管是声音啊，然后还有形体啊，各个方面应该都是比较综合的。 嗯， 那你当时准备了哪些内容？ 我当时是准备了有那个就是双人小品，就是他即兴给题目，然后就是双人来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唱歌， 唱歌， 对， 嗯， 然后就基本上就这些。 嗯，所以还是那你现在对于那个时候的回忆是怎样的？因为好像、 因为好像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对对，马上就要开始艺考了。 对， 而且好像艺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不是？ 对，其实很多人看来、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节目里边去说过这件事。 嗯， 很多人看来这个学艺术的同学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他可能这个不如那种普通的文化生。 嗯， 比如说学习方面啊，我可能成绩不好才去学习艺术的，但其实在这条道路上能坚持下来的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英雄。 对， 所以 用英雄来说可能有点夸大了吧，毕竟现在还有很多是学生嘛，对吧？ 对，所以说就是 刚刚 对都很不容易。那你就是对于当时的参加的经历是一帆风顺，就觉得好像很多的学校都给你发来了这个通知书啊 pass 的这个卡，还是 也不就是我当时是我记得我只考了我们这一个学校，就是云南艺术学院，我只考了这一个学校、其他的像北电上戏这些我没有出省去考。 哦，那你应该是比较任性的，就是也是比较自信的。我是想说 对 对， 然后当时是我记得是考播音的时候，考播音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大冬天嘛，然后我们是必须要求穿正装，就是西服，然后正装裙子，然后就穿高跟鞋，然后下面穿一条丝袜，然后就很冷，然后考试的时候又不让就是穿那个大衣嘛，然后我当时就是从早上的10点钟就在外边站着排队，一直排到了晚上的6-7点我才进去考。就是在外边就是很冷站着， 就还蛮苦的。 对 对, 对， 那你就是选择这个方向就是艺术方向是你自己的意愿还是？ 是我自己的意愿。 爸爸妈妈当时支持吗？ 他们当时不是特别的支持，因为就是爸爸妈妈这边，因为爸爸之前是部队的，然后我妈妈这边就是家庭里面就是很多就是老师啊什么都有，然后 相对传统，听出来了。 对，然后当时学这个艺术还是就是反正蛮艰难的， 所以当时也是打破了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啊，就是传统观念的一个束缚，然后去学习。现在他们支持了吗？ 现在支持了， 现在支持了。 对， 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支持的？是你考上了之后支持的？ 在我考上了之后就 OK， 那肯定父母都乐开了花了都。 对对对，未来之星啊。 其实说到这个艺考啊，这个马上又到了一年的艺考季，而且每年的艺考生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往上增加。其实这种比如比较大的门类啊，表演、播音、美术生，这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三个门类了吧。这个一年都会往上增加好几万人的数量。其实这些学生们，这些孩子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好像是，而且一般艺考的时候都是在12月份左右，是不是？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辛苦一些，就又要兼顾文化课，又要去艺术方面专业课上的一些内容要去准备。 对，其实刚瑶瑶说的那些东西，你应该也有经历过吧？ 我没有，我没有经历过艺考。对，我没有艺考的经历，但是后来学研究生阶段是播音嘛，所以相对大概懂一些。对。但好像是不容易的， 只是没经历过穿着正装在外边冻一天的那种状态。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想，那个时候大家才18岁，17、18岁，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会更小一些，所以还蛮累蛮辛苦的。 但是其实这个很多同学们为了这个合格证，或者说为了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你就像瑶瑶这样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而且还攻读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再冷再累也都值得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是特别棒的一次尝试。所以现在你有没有跟原来的同学对比过？就是因为我相信可能大部分同学还是以就是日常的文化课为主的那种专业哈。那现在你的生活和他们之间，就包括跟之前的好朋友去对比的话，有没有一些不同？ 是会有不同，因为我身边有就是学那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是跟他们就是可能他们平常就是因为我现在大三嘛，然后这些同学可能有的就出去实习，然后就回到原来的学校，然后去听课，然后就是算是实习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是我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上课嘛，就相当于再上一次高中， 坐不住了。 对， 所以我听出来了，他还是非常坚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哈。所以因为热爱， 所以因为热爱嘛。当然大家这个我们今天既然聊到了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是正在这个艺考道路上前进的小伙伴们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些经历。 是的， 如果你是经历过这些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小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二首歌吧，好不好？ 好。 那第二首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第二首就给大家带来一下那个最长的电影吧。 最长的电影。 对。 OK， 来自于原唱是希拉的版本啊。 最长的电影， 这个、 一起来听。 这个音调可高了。 可高了，难度可大了。不过没关系哦，我相信我们的一凡可以的哦。 OK， 一起来听吧，最长的电影。 这首歌来自于瑶瑶最长的电影， 哎啊，好好听啊！ 来自于希拉的版本啊， 对，来自于希拉的。我突然觉得好像原唱在这边啊，就觉得很好听。 对，而且有好几个转音，就是因为希拉不是中国人嘛， 嗯， 所以他的就是那个汉语发音 还蛮有特点的， 咬字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刚刚瑶瑶唱的时候也是，就是。很有希拉的味道， 对对，就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咬字， 嗯， 所以刚刚聊了半天都是关于你学习的专业哈，嗯， 那关于艺考方面， 对，关于艺考，关于你学习的这个表演专业，而且又有两首歌的时间，然后去展示了一下你的声音， 嗯，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关于唱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我是小时候，我记得是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跟家里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 哎，嗯，还记得是谁的吗？ 谁的演唱会？ 刘若英的。 哇哦， 嗯，他那一场好像是丢掉高跟鞋还是怎么样， 哦， 反正就是那一场演唱会， 嗯， 然后就喜欢上了， 就喜欢唱歌了。 对 对, 对， 所以最开始是唱《后来》之类的吗？ 啊， 哦，最开始是喜欢刘若英， 万人合唱《后来》 所以那也是非常经典很暖的这样的一个腔调哈， 嗯， 因为刘若英她本身的嗓音包括她的歌曲都比较暖， 嗯， 那之后怎么样子去发展唱歌的这条路的？ 唱歌的话我是没有就是学过就是声乐或者之类的， 嗯， 然后我是上了大学之后参加了一次学校里面的那个那个歌唱比赛， 哦， 校园歌手大赛， 嗯。嗯， 然后当时是可能是第一次，因为第一次站在那个舞台上， 嗯， 然后可能稍微有点紧张， 嗯， 然后就虽然没有拿什么名次，但是就是站上去就是感觉就是很舒服， 嗯 嗯， 所以你就说，哎，站上去很舒服，未来有一天我也要变，就是变得更好，然后更配这个舞台，然后同时去享受这个舞台，是不是？ 对对对， 啊，哦，那后来 要变成一个音乐人吗？ 变成一个音乐人吗？有想过吗？ 有想过，但是就是我是更想就是像表演音乐，嗯，我想全方面发展一下， 之后就是舞台剧，就是音乐剧的那种。 成为一个全能型的艺人， 嗯，或者是 听出来了， 做一些舞台音乐剧这种， 嗯嗯， 就是把那个二者结合起来。 有想， 所以学表演的小姐姐小哥哥们都很会唱歌吗？因为之前他们就会问过学播音的嘛， 是是 学播音的话，就是我之前因为我是， 哎，你的声音这么好听，是不是唱歌也超好？ 对对，因为说实话我是经历过两个专业，所以原来学文学方向， 啊， 新闻方向的时候就是还好，就不会太大压力跟大家一块唱歌， 嗯， 但是自从学了播音之后就发现，哦，唱歌好听的小哥哥小姐姐好多啊，所以每次 并没有啊。 啊，是吗？我们班当时全都是麦霸呀。 没有啊，我们班当时麦霸也好多，但是大家唱都跑， 嗯， 都跑调了。 哦，所以当时很多人就会问说你们声音很好听，是不是唱歌也很好听？那这个问题我也抛向你啊。 嗯， 就 是假的。 学表演的小哥哥小姐姐 根本没有头发， 会唱歌吗？ 也没有，就是很。但是的确是比就是像 其他专业会好一点， 啊，会好一点， 嗯，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一凡的意思就是说我很会唱啦， 哎，没有了， 开玩笑，开玩笑。 还是很谦虚的一个，既谦虚又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没错。 所以你是从那次的演唱会之后开始爱上了唱歌，爱上了演唱，然后在那次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之后，感觉自己特别享受这个舞台。那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就是抱着享受的态度来去演唱，或者说站在舞台上面 战战兢兢。 对，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很紧张的。对，所以你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是不是很享受镜头？ 就是紧张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但是比起紧张就是更放松，就是喜欢这个感觉。 喜欢这个感觉， 大家一起来 嗨起来。 你还记得你唱的什么歌吗？ 我唱的是，哎，我得想一想。 万人合唱后来吗？ 不是不是， 后来你变成了一个歌手。 想唱什么我具体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唱了一首就是还是蛮嗨的一首歌。对， 还挺嗨的，然后就是享受那种在舞台上一起嗨起来的感觉。明白。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你说当歌手吗？ 对， 暂时还没有，因为你看在节目当中频繁出车祸的这种，是吧？ 车祸二人组， 车祸女王，你是车祸王子，我是车祸女王。 这不是一个辈儿的，我告诉你啊。 sorry， 你等一下，这个不是一个辈儿的。 那我就是车祸公主、车祸仙女好了。sorry， 我错了。 吓了我一激灵。 战战兢兢。 好了，开玩笑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请到的是我们的瑶瑶啊，作为我们的挑战嘉宾。刚刚呢给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哦。 待会儿见。 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因为热爱，所以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哦。所以各位多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具体的方式啊，刚刚大左说到了 FM 98.2 M 927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通过视频的方式效果会更好哦，疗效翻倍。那具体的办法，具体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按钮当中选择我们的栏目名称，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姚姚，姚一凡同学。Hello， 欢迎 欢迎。这个名字真的太好记了，而且刚刚左哥说的那个 姚 一 凡skr skr skr skr， 我们俩这样会不会被人家粉丝 哦 被 diss 哦，没关系， 会不会被 diss？ 这么好看的小姐姐没关系， 那我可能会被 diss。 哎， 我是甩锅吗？ 有人说你长得像金莎吗？ 这个是我们刚刚在休息时段的梗啊。 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这个我们今天的一凡呢，姚姚啊，来给大家演唱歌曲。刚刚呢，两首歌送给大家啊，这个一首是孙燕姿的那首《 当冬夜渐暖》， 当冬夜渐暖。另外一首是希拉版本的《最长的电影》， 最长的电影。我觉得唱功还可以，很棒，很好听。 对，都很温柔的两首歌曲啊， 暖暖的，甜甜的。 对，不知道今天呢会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不一样的体会啊？这个是不是那种百变性格的瑶瑶？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下半时段我们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会带来怎样好听的歌曲和怎样的挑战呢？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轨迹》，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失去你 痕迹，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想念的身影。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终点之前我愿意再爱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能说的爱，会不会有人可以明白？我会发着呆，然后忘记你，接着紧紧闭上眼，想着那一天会有人紧闭上眼，又想了一遍你温柔的脸，在我忘记之前，我会发着呆，然后忘记你，接着紧闭上眼。想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让我不再想念你。我会发着呆，然后微笑，接着紧闭上眼，又想。视线，你快看不见。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瑶瑶，轨迹。 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 有点不想打破这种沉静，你知道吗？ 对，就是你看咱们两个不约而同都开始发发呆微微笑哈。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是抓到了我们发呆微笑的样子。 对，真的这种声音就很安静， 很舒服，很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错。 你日常会就比较偏爱这种舒服的歌曲吗？就是安静舒缓的歌曲。 对，会喜欢听。 会喜欢听。 对。 可你刚刚说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唱了一首非常嗨的歌啊。 我都蛮喜欢，就是这种歌曲我是比较喜欢在睡前听，就是睡觉之前或者看书的时候听。 别睡。摇篮曲。 你这是哪个地方的摇篮曲？ 对，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的，就挑战新歌声的吧。 可以。 所以就是我还知道你好像就是什么样的类型其实都喜欢，还曾经想要去组建一个乐队是吗？ 对，我现在也是有这个想法。我现在跟我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我打算去学一下吉他，然后当主唱，然后有那个鼓手，然后有 是湘琴还是电琴？ 那个 现在 湘琴 啊，湘琴 对， 现在几缺几了？ 还一个 几缺几？ 三缺一啊， 三缺一。 对，大家已经各自掌握好各自的技能了，所以现在还缺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缺键盘手 啊！各位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啊，如果要是有键盘手可以担当这样职责的，不如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勾搭一下我们的妹纸啊！ 电脑键盘可以吗？ 这样我好像也可以。 QW18特别顺溜 啊！对。是吗？可以，那我们大佐老师考虑一下， 玩游戏还是可以的，我告诉你。 好了，不开玩笑了。 所以为什么想要去就是做一个乐队？ 因为觉得很酷， 很酷， 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你喜欢的乐队是什么类型的？就是有没有一些榜样型的乐队？ 我们是想弄一个那种纯女子乐队。 哦，纯女子乐队。 对，就是有一个，我看我忘了是什么，因为我那个朋友是比较喜欢乐队，就是、 是要做什么类型的？摇滚还是？ 有想摇滚类型的。 哇，女子乐队的摇滚类型。 对，有想。 好酷啊，听起来好酷。 这个嗨炸天，我告诉你。 对，好酷。所以你们就是之前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乐队的这样的代表？ 乐队吗？ 嗯。 我倒是乐队，我就是我知道的不多，然后我那个朋友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哦，就是总之想搞一件很酷的事情。 对对对， 哎，可以的啊。 准备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提上日程？ 我们 然后下次就带着乐队过来了。 对对对，下次直接带着姐妹们一起来啊。 可以。 嗯。 就说到带着姐妹们一起来，真的，我觉得这个画风或者说 姐姐妹妹一起来， 等到他们真的组建成这支乐队，在这个演出的时候。想一想那个场面，我有点脑补不出来。 就是姐妹们一起嗨， 还是一个摇滚乐队啊？ 对对对，就是女生唱的， 有女生做主唱的时候，还是有的。这样的乐队还是蛮多的，但是一整支乐队里面都是女生的，这个很少见了。 嗯，对， 你像鼓手是女的，这个键盘也是女生。吉他也是女生，主唱也是女生，大家都是女生。 嗯，还是挺酷的啊，有没有？ 嗯 嗯，还是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嗯， 到时候赶快，我们现在就预约啊，预约你们的档期。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瑶瑶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歌都是比较偏安静范儿一点的，真的感觉不出来他在唱那些比较嗨的歌啊，在唱摇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没错啊，反正现在我们是已经发出了邀请了，到时候等我们的乐队成型了，一起过来玩。 好， 嗯 ，OK， 答应的这么爽、啊，乐队人在哪儿呢？你就好、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预约一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的时间哦，到时候乐队成型了，我们一起再次在直播间相聚，好不好？一个约定， 现场搭的乐队。开玩笑了啊，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歌曲 QWER。 鼓手我姑且当一下吧。 好了好了，不要制造了，不要走了。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的瑶瑶给大家准备哪首歌曲？ 词不达意。 OK， 词不达意， 词不达意， 哎，一起来听。 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本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底。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传达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打起桥梁，建立默契，却此不太易。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这里不说。 这次不太易。 这首歌曲《词不达意》原唱林忆莲，刚刚由瑶瑶带给大家。 嗯，哎，这个歌好像有点年头了，林忆莲老师的， 这唱起来也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很好听。我现在都已经不禁的去想，生活当中有哪些词不达意的瞬间了，尤其是在爱面前。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还在开着玩笑，突然你就沉浸到了某一个情绪当中。 对，没错。其实这也就是音乐的力量吧。 对，没错。 那今天呢还是有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啊。这其实刚刚呢瑶瑶也说到了，这个受家庭的影响还是蛮大的。父亲是军人，所以也算是在军人家庭里长大的。 对对 对吧。 对， 你觉得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吗？ 严。但是我父亲是，就是他虽然对我要求严格，但是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包容。对。 小棉袄。 对， 我突然想到这个词。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女儿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就是 那你觉得你跟爸爸之间微妙吗？ 还好，我觉得我跟爸爸更像 是 朋友， 无话不谈的。 对， 更像是朋友。 对， 就真的是属于无话不谈。 真的是无话不谈。 就比如说你今天在学校里面被一个男生告白了， 会说，就是说谈男朋友什么的都会说 啊。 对， 哎，这样还蛮好的。 那爸爸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小崽子你等着？ 爸爸表面上说去吧去吧，然后内心一万点的伤痛，自己前世的小情人小棉袄， 那个小伙子你给我等着。 所以要不说每一个女孩子的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哈。那你有没有就是关于父亲你是真的是无话不谈，有没有一些就是情感的表达不敢说出口的瞬间？ 以前会有，因为就是在我上高中初中高中那段时间吧，高三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从小又是比较皮的那种女生，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可能会就是惹得爸爸妈妈可能会不高兴，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又不太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对， 我估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瞬间，这样的一段时间啊，就是比较叛逆一点。所以说如果要是不能说出口词不达意的话，那不妨就为父亲写一首。 你这个转场的好生硬哎。 我还没有说出来这首歌的名字。 你这个在综艺里边就整段垮掉了。 那大佐老师你来说吧。 好，下面这首父亲的散文诗送给大家。 好，一起来听。 1984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采集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拖往行李存，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女儿扎着马尾辫进了校园，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与我老了一堆旧时间，那时的女儿想到这些，我却不忍看他一眼。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 这首歌曲《父亲的散文诗》， 蛮饱含着深情啊。刚左哥也在旁边一直在哼唱，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一年多，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啊，我的音乐素养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都能当一个伴唱了。 所以说这首歌真的是很有感染力的。就假如我们在某一天，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收到这样一封信，上面有着这些文字，内心应该都会有一些感触。 对，也许这个都说父爱伟大，无声的爱嘛，对吧？也只能等到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才会去想到 就是爸爸妈妈曾经对我们的付出，曾经对我们的那份爱。 嗯，没错， 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 是的。 好啦，刚刚这首歌曲《父亲的散文诗》也是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最后一首歌曲啦，也送给大家。那么现在时间呢，也是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瑶瑶今天的精彩演唱，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明天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